黄昏的街道，抹去雨水，双眼无辜地仰望，望向孤单的晚灯，是那伤感的记忆，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。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衷心。